自己长期受李善长欺压，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，并且将时间地点说的是相当的清楚。虽然以他们的身份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清楚，但在这时这一点并不重要。这些凑热闹的人也多了起来，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。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，罪名是无所不包啊，似乎恨不得控诉他在修建房子过程中砍伐树木，是破坏了环境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上边的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，说来实在让人啼笑皆非。那么这个部门呢，是钦天监，主要负责天文历法，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一脚，但他们确实做到了，可见世上无难事，是只怕有心人呢。他们向朱元璋奏报，最近出现星变，是不吉利的预兆，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，当一大臣，要什么来什么，真是不能不服啊。李善长活到头了，别说什么铁券呢，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了。追随你几十年，终于到了终点，我不能再陪你了，自己走完这条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李善长都没有谋反的理由，他的儿子娶了公主，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，也是第一重臣，即使胡惟庸谋反成功，他最多也只是一个第一重臣，有谋反的必要吗？朱元璋自然知道李善长没有必要去谋反，但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。念及李善长跟随自己多年，在临行前，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。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，看着跪在下面的李善长，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，现在我要杀他。李善长跪在地上，抬头望着朱元璋，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，现在他要杀我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李善长看着朱元璋，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，他们彻夜长谈，相见恨晚，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。那一年李善长40岁，朱元璋26岁，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磕头谢恩，走出了大殿。李善长走上了刑场，他最后看了一眼蓝天，今天的天气真好，天很蓝。他突然想起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一天，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。洪武23年，朱元璋杀李善长，夷妻三族。李善长的死终于给延续10年的胡惟庸案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，官员们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朱元璋却没有松气，他似乎是个精力无限的人，在处理胡惟庸、李善长的同时，他在另一个战场上也赢得了胜利。这个战场上的失败者就是已经逃到大漠的北元。虽然在明初的几次战争中，北元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但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对明朝的边境进行不断的侵袭。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北元的实力削弱而放松对他的打击，他一直认为蒙古骑兵始终是明朝最大的威胁。坦白地说，在军事上，你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眼光。他的预言在几十年后很不幸地得到了应验。朱元璋组织兵力，分别于明洪武13年，也就是公元1380年2月。即洪武14年正月，对北元发起两次远征。 这两次远征都取得了胜利，但并没对北元形成致命的打击，而北元也认识到与强大的明朝正面作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。他们化整为零，采用了打了就跑，跑了再打的游击战术，不断骚扰明朝边境。此时北元的统治者正是元顺帝的儿子，从乱军中逃出来的爱由施里达腊，他继位于北元皇帝。他奉行的是坚决对抗明朝的政策，其实他采取这一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毕竟本来在大都当皇帝的父亲被人逼得搬了家，而自己的大部分亲戚都被明朝抓去吃了牢饭，此仇实在不共戴天。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要吃饭，作为游牧民族，在户市没有开放的情况下，要想得到中原地区的产物，只有一个方法，抢。而且这个方法不是太费劲，虽然有损失，但所得的也不少。那么用经济学上的话来说，叫机会成本低，这样的生意自然是要常做的。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知道要想彻底消除北元的威胁，就必须让这位爱由施里达腊赔上所有的老本，永远无法翻身。但朱元璋也有个难题，那就是明初的那些名将们都死得差不多了，当然很多是被他自己杀掉的。最能打仗的几个人中，常遇春死得早，李文忠被他削指流放，冯胜和邓玉虽然还活着，但是已垂垂老矣。而第一名将徐达也在洪武十七年病死，算是善终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很多书上记载徐达得病后不能吃蒸鹅，而朱元璋偏偏就赐给他蒸鹅，徐达含恨而死，这一说法是不太可信的。徐达不但是朱元璋的重要将领，而且还在河州救过朱元璋的命，杀掉对他朱元璋没什么好处，而且他为人低调，从不招摇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朱元璋要杀徐达，也不需要用这种笨法子，找个人开点毒药，派两个锦衣卫就能解决问题，何苦要用刺蒸鹅这么明目张胆的方法来杀掉徐达。徐达是明朝的优秀将领，他平民出身，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。他从小兵干起，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，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元末明初最优秀的将领。他善于指挥大军团作战，深通谋略，为人宽厚，隶属时宜，战必胜，攻必取。与北元第一名将王保保的作战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。他告诉我们，一个平凡的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名将。而他的赫赫战功及传奇经历也告诉了所有的人，我徐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将。徐达的时代结束了，新的名将时代到来了，这个时代属于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蓝玉。蓝玉是安徽定远人，他是常遇春的内弟。常遇春为人高傲，但却对他这个亲戚非常推崇，几次在朱元璋面前推荐，而朱元璋并没有轻信常遇春的话。直到蓝玉跟随徐达参加了洪武五年的远征，表现出众，才委以他重任。说是重任其实也不算，蓝玉的运气其实并不好，在他的那个时代名将太多，他无论从资历和能力上都还差一截，只能乖乖的给那些前辈们打下手。洪武二十年，朱元璋又一次下令远征， 在当时能够参加征沙漠的军事行动，对每一个将领来说都是一种光荣。而蓝玉在历次征沙漠的行动中只是担任了几次配角，偏偏配角还当得并不顺利。红五年的那一次演出还是被王宝宝追着跑回来的，这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实在是不光彩。军人最大的光荣到底是什么？不是攻克了多少城池，杀死了多少敌军，也不是缴获了多少牛羊。对于军人而言，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找到那个打败过自己的人，然后彻底的战胜他。蓝玉永远也忘不了洪武五年的那次战争，王宝宝的军队突然出现，将自己打得措手不及，他连王宝宝长得什么样都没有看清就被击溃了。虽然这次失利并不是他的责任，但他明白要争取自己的光荣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与王宝宝交锋，彻底击败他，然后站在他的面前骄傲地对他说，我是蓝玉，曾经被你击败的蓝玉，现在你是我的俘虏。自从那之后，蓝玉苦苦思索着用兵之道，他不断地总结经验，熟读兵书，朝思暮想的就是与王宝宝再战一场。然而他的愿望落空了，洪武八年，王宝宝死在了漠北。蓝玉一度失去了目标，但他很快又找到了新的方向，彻底消灭北元。虽然他有着雄心壮志，屡次请命要求指挥征沙漠的战役，但还有几个老资格在那里撑着，哪里轮得到他？他先后跟随着傅有德出征云南、大理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并被封为永昌侯。虽然众人已经承认了他的军事才能，但在他们的眼中，蓝玉始终只是蓝玉，他不可能超越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这些名将。蓝玉是一个要强的人，他从不会承认自己比任何人差，但他也明白要获得大家的承认，只有做他的前辈徐达、常遇春没有做到的事情，那就是消灭北元。所以洪武二十年的这次远征无疑给蓝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要求，给了他右副将军的位置。听到右副将军的名字就知道蓝玉这次又是副手，但他实在没有任何理由争取更高的位置，因为主帅是冯胜。蓝玉心有不甘，却又百般无奈地出发了，他知道现在还轮不到他。不过机会这样东西总是无处不在的，蓝玉多年的努力将在这次远征中开花结果，虽然是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。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占据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元太尉纳哈出。纳哈出也是一位优秀的将领，在王宝宝死后，他拥兵20万占据辽东的大片地区，严重威胁着明朝的边界。朱元璋很早就想拔掉这根钉子，因为只有除掉纳哈出，才能放心大胆地攻击北元。与以往一样，重大的军事行动由朱元璋亲自部署，他根据形势对冯胜发出了如下指示：你的部队应该首先进驻通州，但千万不要急于行动，先派人打探援军的消息，如果在庆州发现了对方的行踪，就要立刻展开攻击，但万不可大军全动，而应先派骑兵对其发动突然袭击，只有在前锋部队攻克庆州之后，大军才能开始进攻，战则必胜。朱元璋停了一下，加重语气地说道，但在占据庆州之前， 你们万不可动兵，动则必败。朱元璋的这番话好似算卦，仗还没有打，他就已经预测到了战争进行的全部过程。即使是如冯胜、蓝玉这样的优秀将领，也不大敢相信朱元璋这些话。在明朝的很多次军事决策中，朱元璋都是少数派，但真理往往就站在他那边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而且就在这次远征的同时，朱元璋暗地里还布置了一个计划，事后证明这个计划成功的实施，彻底的瓦解了纳哈出的20万大军。朱元璋真奇人也。正月初二啊，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，颖国公傅有德、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，率军20万是向辽东进发。2月初3，这个冯胜带领兵抵达通州，他听从了朱元璋的安排，并没有进兵，而是派人打探庆州的消息。让他惊讶的是，纳哈出果然在庆州安排了重兵把守。下一步就不用犹豫了，冯胜派遣骑兵先锋攻击庆州，这个先锋的位置自然被蓝玉抢到了手。蓝玉终于等到了机会，他看着自己身后的那些骑兵，虽然人数并不多，虽然此行也许很危险，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兴奋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属于我的时刻到来了。蓝玉看着他的部下们，这些人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，即将出征去获取更大的光荣。此时天降大雪呀，万物被白雪覆盖，天地一片苍茫，山川大地似乎已经没有了界限，大军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发，向那不可知的前方挺进。在出征之前，蓝玉对他的士兵们说道：我们马上就要出征了，这次攻击务求必胜，各位要奋力杀敌。在唐朝的时候，名将李肃冒雪下蔡州，一举荡平藩镇，立下了不朽的功业。今天又降大雪，岂非天意啊，望各位以身许国，至死不弃，建立功勋，名留青史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翻身上马，向庆州出发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心相依。十年江湖气，一路红尘在侥幸，过去赴一场不管风月的局。 十年江湖气，无言守候盼归期，为你等不管风月的局。 红颜写素笺，仍是亲手教自己，寻我一曲玉颜遥亮的你。 红颜已老去，素笺谁酒醒，说到是一场不管风月的局。 十年江湖行，无言守候盼归期，为你等不管风月的局。 江南到漠北，提笔为你描墨迹，寻我一起轻轻摇摇在旁，也将墨色铺满了窗。恍然问一句，低声的暗想，当时知道不过寻常。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 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十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嗯，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。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一座城墙，都承载一段辉煌；每一片土地，都孕育一种文化。走过小桥流水人家，路过草长莺飞古镇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开封河湖纵横，气候温和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名胜古迹星罗棋布，汴京八景久负盛名，英雄豪杰光照史册，奇闻异事脍炙人口，民风古朴，任侠好义，土产特产美不胜收。由于它的这些特点，给古城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神秘的色彩，使它在中国历史名城中占有一席之地。今天的节目里，就为您讲述那些发生在开封故土的远古传说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开封郊区有座名为轩辕楼的村庄，村里的人大都复姓轩辕，自称是皇帝的直系后裔。据说这个村庄也是有史以来华夏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村庄。传说有个以有熊为基地的强大部落，酋长姬轩辕是智慧的化身，他率领族人先后战胜神农和九黎两个部落之后，名声大振，被众多弱小部落酋长公推为部落联盟首领，尊称他叫做皇帝，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。据说皇帝是个半神半人的人物，他天生异禀，在襁褓中就会说话，长大后智勇过人，勤勉通达。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，巫师占卜寻访到西陵氏的女儿雷祖， 他五岁就发现养蚕，十岁摸索纺织，也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姑娘，二人十分般配。当时西陵氏活动在中原大地的腹地，后来称作大梁的地方，皇帝亲自上门迎娶。二人成婚后相得益彰，皇帝在雷祖协助下很快统一了黄河流域，治礼仪，施教化，创立法，规典章，使治下的百姓遵纪守法，安居乐业。轩辕皇帝和雷祖有三个儿子，长子玄霄多谋善断，留守基地，协助父亲治理天下；三子己挚英勇善战，统兵在外，镇守边界；只有次子昌邑不文不武，默默无闻。这时人类正从蒙昧时期向原始文明过渡，有巢氏构木为巢，人们是从穴居逐渐转向巢居，燧人氏钻木取火，教人熟食，人们从用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，伏羲氏教民结网，从事渔猎畜牧，神农氏制造耒耜工具，开展农业生产，炎帝曾尝百草，时有医药，但这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发明创造，适应大自然而更好的生存。皇帝顺应民心，身体力行，大力倡导所有臣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一时间全面开花，硕果累累。负责结绳记事的史官仓颉创造文字，大臣郦守发明算术，启发民智，大臣荣成创造历法，岁月有序。至于他本人的发明创造就更多了，从乐器到陶具，从兵器到阵法，应有尽有，难以数计，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玄霄己挚对此很不以为然，认为当务之急是开拓疆土，征服不归顺的部落，去抢掠更多的粮食和财物，才能让自己人过上好日子。他们打着熊的图腾，率兵到处欺负邻近弱小的部族，只有昌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没有一项发明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学习掌握，熟能生巧，常常发现他的不足之处，加以完善，更加实用，受到人们的欢迎。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，人们走出洞穴，爬下树巢，更多的时间活动在平地上，没遮没拦，极易受到猛兽的攻击，加上风吹雨淋，疾病侵袭，生命非常脆弱。一次昌邑出去狩猎，正碰上狼群围攻一位少女，那少女多处受伤，却毫无惧色，挥舞棍棒，英勇搏斗。在这危机时刻，昌邑一箭射死了头狼，驱散了狼群，救了那少女。那少女叫俊一，相貌平常却极其聪明，就连她身披的兽皮也与众不同，裁剪合体，饰以花草，分外好看。原来她看到人们赤身露体，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，也很不雅观，便把兽皮剥下来做成衣服，穿上护体。人们有样学样，很快变成了时尚。丝绸出现了，因数量有限，只有酋长、大臣及其亲属才能享用，绝大多数人仍然就地取材，以兽皮为衣。二人志同道合，一见钟情，很快结成了夫妻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站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昌邑和俊一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使他们相识的狼群遇险。死里逃生，深知别的人就不会那么幸运，心想如果能在平地上造起一座座坚固的洞穴，供人们躲避野兽、睡觉休息，那该多好。于是二人便动手去干。他们把想象中的物体画成图案，然后到处搜寻各种可能有用的材料，石头、树干、茅草、泥土堆积如山，二人便开始了试验。二人先用石头和泥土堆砌成立体的墙壁，四面墙壁围成一个坚固的掩体，完全可以阻挡野兽的攻击。又在可供出入的方向开口设置了门，并在高处挖了几个窟窿，可以透光透气，就是后来的窗口。再用树干做支架，铺上茅草，便可遮蔽风雨。开始搞成平顶，仍然漏雨，几经摸索改成拱顶，雨水可以顺两边斜坡流下来，难题才得以解决。二人试验成功，又发现适用的石头很难找，这个发明便不实用，也很难推广。经过无数次的失败，二人找到一种粘性很大的泥土，捏成团晒干后比石头还要坚硬，便有意识地用这种粘土掺水和泥制成需要的形状，仿照制作陶器的方法放在火上烘烤，烧成了砖。有了砖，他们的这项发明才算大功告成。小两口造好一个自己满意的样板，便请父母前来观看。皇帝和雷祖看了他们的发明，非常振奋。皇帝问：“你们的创造有名字吗？”昌邑搔着头皮说：“俺俩一门心思把它造出来，哪里有功夫去想名字啊？”俊一说：“请父王给他起个名字吧。”皇帝沉吟有惊说：“那就叫他房屋吧，从此人们就可以到处定居，自由迁徙了。这是一项惠及全人类的伟大发明。”雷祖赞赏说：“有了房屋，我们过去那些创造才更有意义。”打这起，老两口对小两口刮目相看，赋予重任。小两口带领人们建造了许多房屋供人们居住，威望日益提高。最后皇帝任命昌邑当了大臣，主管全联盟部落的发明创造。皇帝老了，喧嚣几至都想得到老爹的位置，尔虞我诈，明争暗斗。二人都很嫉妒昌邑的成就，到处造谣重伤他。昌邑无意争当领袖，更不愿窝里斗，与俊一商议后向父母提出离开有熊，出去传播技艺，让极有的发明创造能汇集更多的部落和人民。皇帝和雷祖经过慎重考虑，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当时人们认为整个世界是天圆地方，根据巫师的测定，他们来到100多里外母亲雷祖出生的地方安家落户。据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，可向四面八方辐射，是传播技艺最好的位置。昌邑和俊一带领一群追随者排干积水，建造房屋，在此聚集定居，开始了他们伟大的事业。于是神州大地出现了第一个村庄，这是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。不久，皇帝四处视察，特地先到这个村庄，看到村庄里各有分工，井井有条，族人生活质量大大提高，生存环境大大改善，非常振奋。他表彰昌邑一家的卓越贡献，同时要求人们学习昌邑的经验，因地制宜，建立村庄。 不久，中原大地上形形色色的村庄星罗棋布，遍地开花。后来老人家来到乔山，今天陕西黄陵，白日升天，成仙而去。此时济志战胜了玄霄，担当了联盟部落的首领，昌邑远离朝堂，宠辱不惊，与世无争，坚守在母亲出生的土地上，默默地去向人们传授己有的发明，并不断有新的创造问世，造福人类。昌邑和俊一有两个儿子，长子皎吉，次子专修，他们把长子留在身边继承衣钵，派次子外出传艺闯荡天下。专修来到一个叫高阳的地方聚众定居，也就是今天开封杞县。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房屋越建越好，村子越建越大，树大招风，经常有强悍的部落前来抢劫。为了防止敌人偷袭，他集思广益，建了一座高墙，把所有的房屋围起来，叫做城墙。只需几个人在上面巡逻放哨，有了敌情便报警，众人一起抵御。他们又在城外沿着城墙挖一条深沟放水，难以逾越，更增加了敌人进攻的难度，十分有效地保障了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。这就是最初城市的雏形。有了城市，使部落联盟更加强大和稳固。专修也因这一巨大功绩，在济志死后被众酋长推举为联盟部落的首领。皎吉这一支就留在父母创造的第一个村庄里生活，世世代代对外传播各种技艺。他们的后裔以轩辕为姓氏，后简化为轩，传宗接代，生生不息。这就是轩辕楼的由来。之后轩辕楼被简化为轩楼。据说直到民国初年，村里居住的全是清一色的轩姓人。族内长寿老人轩光耀六世同堂，他116岁诞辰时，大总统徐世昌亲笔书写“轩辕在世”四个大字，制成寿匾送来庆贺，一时传为佳话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在开封城东北，有座名曰国都里的小村庄，乍看很不起眼，这里却是夏朝国都老丘的遗址，村民也由此沿袭而来。话说大禹治水为民除害，受到百姓的拥戴，被炎黄部落推举为首领，在他的带领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，也开始了父子相传的家天下。传位六代至少康时，由于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权臣韩卓发动了叛乱，叛军势如破竹，朝野震动。在国难当头之际，年轻有为的皇子季柱挺身而出，率军迎敌。由于他智勇双全，很快平定了叛乱。回朝后，他又协助父王改革弊政，安抚民心，国家不久便恢复了繁荣富强的稳定局面。后人称颂这一时期为少康中兴，季柱功不可没。公元前2057年，季柱继位，他高瞻远瞩，励精图治，毅然决定将国都由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迁至老丘今开封附近。老丘位于中原大地的腹心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曾是中国汉字的创始人仓颉家族活动的地区， 如今成了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对于国家向东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邻国东夷看透了冀州的狼子野心，称他立足未稳，先发制人，倾国之兵进犯，夏军不敌，节节败退。冀州召见了败军之将，没有马上处罚他们，而是和他们探讨失败的原因。一位将领说，东夷将士十分强悍，短刀锋利，擅长近身肉搏，我军伤亡惨重。冀州沉思地说，原来是我们的兵器不如敌人，战败的责任不在你们，而在我。回到后宫，冀州根据多年作战的经验，苦思冥想，设计了一种新的兵器长戈，其特点是主动进攻，不让对手近身，很远就可杀伤敌人，威力很大。冀州并不满足，他想，将士的生命是很可贵的，光想到如何杀敌是远远不够的，首先要设法保存自己，减少伤亡。他呕心沥血，又设计了一种铁甲，全身披挂可以保护身体。一个侍卫是曾追随冀州平叛的老兵，见他废寝忘食，日渐消瘦的模样，心有不忍，说，大王，作战时将士们只要护住头、腕、肘、心、腹膝等要害部位即可，不必用铁甲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反而碍手碍脚。一席话点醒了冀州，思路大开，他把全套铁甲化解开来，分成头盔、护腕、护胸、护膝几个部分，重量大大减轻，让贴身侍卫们穿上丝毫不妨碍行动。改造后的盔甲十分实用，受到将士的欢迎。他又接受侍卫的建议，设计了一种手持的盾牌，作为近身搏斗时一种抵御刀剑的防身武器，这样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攻防的装备就更完美了。记住画好图纸，便命国都里所有工匠日夜打造装备下军。东夷大军节节胜利，逼迫京师老丘。冀州亲自带领增援部队迎敌，双方遭遇后战斗非常激烈。冀州身先士卒，手执长戈横扫千军，夏军兵器的优势立竿见影，很多东夷将士一照面，尚未动手就遭到长戈的杀伤。即使躲过长戈，近身用短刀搏杀，夏军仗着铁甲和盾牌护身，不躲不闪，愈战愈勇，东夷原来的战术优势反而占不到便宜。双方从清晨杀到黄昏，东夷将士伤亡惨重，渐渐不支，趁着夜色全线溃退。冀州通过实战，又对盔甲和戈盾进行了改造，发挥了更大的威力。夏军士气高涨，乘胜追击，一直打到东海海边，征服了东夷，拓展了疆土。周围的九个邻国闻风丧胆，纷纷派使者到老丘朝拜冀州，表示尊崇和友好。九夷来朝一时传为佳话。冀州治理国家也有一套，政局稳定，经济繁荣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夏朝步入了最辉煌的黄金时期。冀州也被誉为一代明君，受到历史的好评。冀州又传七代，老丘都是夏的国都，当年的繁华可想而知。沧海桑田，瞬息千年，如今人们只有从小村庄的名字上还可以嗅出历史的气息，在这片土地上却再也看不到夏都的遗迹了。